这是晋城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蒙特利尔2007年9月，唐诗300首卷三，第100首诗，赠孟浩然，作者李白。吾爱孟夫子，风流天下闻。红颜弃轩冕，白首卧松云。醉月频中圣，迷花不是君。高山安可仰，徒此一清芬。完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